第十八集，赤天使。 仁义起身跟他下了楼。会客室里坐着一家三口，胳膊上还缠着白纱布的女子正是当时被摩托车残体压住的年轻妈妈。她的丈夫起身抱着他们的儿子，仁义等人一进屋，他们便站起身来，感激之色溢于神情。 你就是仁队长啊？哎呦，你好你好。 仁义伸手与他相握。 啊，你们好，这么快就出院了？ 我能这么快出院多亏了你们，我一直跟我老公说一定要来当面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救了我的命。 哎呀，客气了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其实当时热心的路人也帮了不少忙。 对，好心人很多，但关键时刻专业能力更重要。医生说当时要是贸然把那个车架拔出来，我老婆肯定打出血，可能撑不到医院。哎呀哎呀，谢谢你仁队长，谢谢各位消防员，你们啊是我们一家人的恩人。 宝宝，你是不是有礼物要送给消防员叔叔啊？ 那男童扭捏了一下，害羞地从背后拿出一张贺卡递给了仁义。 叔叔，给你。 贺卡上是一幅充满童稚的蜡笔画，画着几个穿着救援服的人围在他和妈妈身边。仁义笑了笑，胸腔充满了暖意，他捏了捏男童的小脸蛋。 画得真好，谢谢你。 夫妻俩再次向消防战士们道谢。 救职是我们的天职，真的不必太客气。哎呀，看到你们能好起来，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大的安慰。 是啊，只可惜我们救不了所有人。 他和仁义是当时最近距离看着那个少年的生命一点点逝去的人。他甚至记得那流淌的鲜血散发出来的腥热的气味。这些天每每回想，依旧沮丧。 谁？你不会是说那个小孩吧？他死了不是活该吗？有什么可惜的？ 这回轮到仁义等人怔住了。 我怀疑那不能骑摩托，他偷偷骑亲戚的摩托出来还闯红灯，害死自己不说，还害了那么多人，网上全都在骂他。这种人啊，早点死都是为社会除害。 仁义沉默了。崔义胜皱起眉，有些艰涩地说道， 他才15岁，他犯了错也错不至死吧？ 他错不至死？那没犯错的人他就该死吗？我老婆呢？啊，轿车司机呢？我儿子才4岁，他如果没有了妈妈该怎么办？这种人就是父母没有教育好，长大了也是祸害。 崔义胜还想说什么，被仁义以眼神制止。年轻妈妈推了推她的丈夫，小声道， 别说了。 年轻爸爸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气氛顿时尴尬起来。 祝你早日康复。 一家三口也识趣地告了辞。崔义胜看着仁义沉重地说， 仁队，他该死吗？他只是个孩子，他做错一件事，但也许他会在以后几十年里做更多对的事，可他再也没有机会了。 仁义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这世上很多问题本就无法用是与否去解答。他拍了拍崔医生的肩膀， 他该不该死不应该由我们来评价，但受害者家属有自己的立场，我们要理解。 崔义胜黯然地低下了头，孙定义也跟着叹了口气。晚上吃完饭，龚应贤回了电话。仁义根本没指望他会回，接到的时候颇为意外，狐疑地说， 你怎么会回电话？ 你是不是又有事想使唤我？ 刚挂了。 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快说，都查到什么了？ 贾玉明，网页就算注销了也该有痕迹吧？能追查到那个暗网吗？ 这个暗网找到了，它的服务器在国外且并不全球，为了用户的安全和隐蔽，这个网站的每一场直播都会随机分配一个贾玉明，通过多重代理在全世界范围跳转，每分钟变一次，所有的交易都是无法追踪的虚拟货币，登录的人需要通过改变主机设置、代理 IP、 动态网页等一系列复杂的操作才能上去。我们对服务器在国外的网站没有管辖权，但对在国内登录的人有。一旦直播间里的任何一个人觉得不安全，就可以一键注销，一场直播结束也会自动注销，注销之后所有的内容都会在互联网上消失，唯一留有部分数据的是个人的主机。 那你们通过周川的电脑查到了什么？ 这个网站的安全技术是世界顶级黑客的水平，破译难度太大，在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网站跟纵火案有关之前，不可能浪费人力去攻克，所以我们只能从周川的电脑下手。目前查到了一些对话。 对话？ 大部分是英文，也有中文的。 不能查到他们的 IP 吗？ 不能，我前面说了，即便是在直播状态下， IP 每分钟也在变，又在直播时锁定个人 IP， 技术难度非常大。现在贾玉明被注销了，通过周川的电脑就更不可能查了，除非查那个网站的数据。 但网站的攻克难度更大。 所以我们目前的线索只有这些对话。 对话都是什么内容？ 主要是通过付费要求周川拍某些特写或特定的事，没有能够暴露个人信息的内容，但通过中文对话的时间线和逻辑梳理，那场直播里至少有三个中国人在观看。 啊，他们有可能是纵火犯吗？ 不知道，现在还没有证据能连接上。 龚应贤的声音有些沉闷，他顿了顿。 追查这起案件的四条线索，已经有两条暂时走进了死胡同，一条是蔡婉，一条是酒吧老板的竞争对手。我们在追的周川和蔡婉的朋友都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，而且周川被行政拘留了几天已经放走了，要再审问就更难了。 哎，破案受阻很正常，你不用太着急。对了，那个暗网上面都有什么？ 这一次龚应贤沉默了好久，久到人意以为电话断线了，不禁问道： 你还在吗？ 你不会想知道的。 人意心头一震，即便是隔着电话，他也分明感受到了龚应贤声线中的一丝颤抖。是恐惧吗？不，更像是愤怒，甚至是恨。任意蹙起眉，心情不由得沉重。他没有上过暗网，但是听说过，那是个无法的、黑暗的、邪恶的虚拟世界，充斥着人类能够想象和不能够想象的罪恶。 那个网站叫什么？ Seraph， 旧约圣经中的炽天使，那是最高等级的六翼天使，光与火焰构成的灵体。 挂了电话，仁义一晚上都没睡好。他正式干消防虽然才八年，但他却是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已经接触消防了。通过他父亲的见闻和自己的经历，他见识到了与普通人不一样的世界。可即便他的生活就是不断地与火打交道，遇到纵火犯的几率也是非常低的。纵火犯并非是用火犯罪的所有罪犯的统称，一个人无心引起火灾不叫纵火，一个人随机选择用火杀伤了别人或者用火毁灭犯罪证据，只能说明他犯罪的工具是火。只有蓄意的、有预谋的用火损害生命财产安全才是纵火犯。而纵火犯之中，只有非常低的几率的人有纵火癖。很多纵火犯只是用火达到犯罪目的，而纵火癖的唯一目的只是纵火，生命财产的损失属于连带。可龚应贤追查到的那个暗网让他们知道， 也许有许许多多潜在的纵火犯隐藏在黑暗中。